动乐思，沟通古典与现代，多彩旋律，回味经典魅力。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几年大荧幕上的女性主题电影越来越多了，很多的电影甚至都没有绝对的男一号。一说起这样的电影，不知道你能想起来哪部？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电影音乐全部来自这些女性电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经典影片《律政俏佳人》的插曲《完美的一天》。这部电影讲述了精通打扮的金发美女艾丽，因为社会偏见被考上法学院的男友给甩了。那她的做法呢，其实挺励志的哈。她为了追回男朋友，也考进了哈佛的法学院，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影片于2001年7月13号在美国上映。这部电影呢，没有出色的拍摄手法，也没有新颖的情节套路，纯粹靠着女主角一个人的表演撑起了整部影片。而在女主角成功逆袭哈佛法学院之后，这首插曲《完美的一天》也恰当地唱出了独立女性的风采。 Sun's up, it's a little after 12. Make breakfast for myself Nothing standing in my way. On this perfect day.

上映之后的反应，我觉得可以用轰动两个字来形容了。这也让女性电影真正的在中国受到了重视。影片用亲切又不失幽默的方式，讲述了女主角黄小仙从遭遇失恋到走出心理阴霾的33天。同早期的国产女性电影类似，这部影片的插曲也不是很多，然而陈奕迅的这首《好久不见》一听就能给人带入其中。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要说在华语影坛当中啊，女性电影它有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郑秀文。郑秀文凭借着时尚、干练又不乏敏感、脆弱以及呢略带神经质的这样的荧幕都市女形象，赢得了大量观众的喜爱，堪称香港白领代言人。其中呢，她担任主演的《瘦身男女》香港票房超过了4000万，成为港片史上最卖座的爱情喜剧片。 这部影片的男女主角郑秀文和刘德华，他们同时呢既是演员又是歌手，所以呢他们都为电影贡献了原声插曲。郑秀文为电影演唱了两首主题曲，分别是广东话版的《终身美丽》以及普通话版的《不能承受的感动》。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我们拥抱过动情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普通，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

安妮海瑟薇主演的另外一部女性电影《结婚大作战》，她和实力女演员凯特·海德森共同主演。这部电影讲述了居住在曼哈顿的丽芙和艾玛，她们是一对情同手足，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但是呢，在准备结婚的婚礼的时候，好友互不相让，由此呢，也展开了一场激烈并且妙趣横生的新娘大作战。下面这首《快乐》是电影当中两位新娘相互冷战时的插曲。 Landlord's knocking at my door, cussing me out. Got laid off my job the night before. Can't figure how I'm gonna fix tomorrow when yesterday's still a mess. Can you tell me what's the point, man? It all seems meaningless. I wish that I could step away and breathe.People cry, people fight, and they don't know why. If fear is all that we should fear, then what are we so afraid of? Cause fear is only in our heads 2015年，我们也翻拍了这部《新娘大作战》，由国内两位风头正劲的新生代女演员倪妮和杨颖出演，把整体的故事情节放在了上海来演绎，也在原来的剧情当中加重了对两位新娘的刻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拍欧美电影的缘故，电影当中的插曲也大多是英文歌曲，比如说下面这首《婚礼日》。 I do for you, I'll be the one you hold on to, and I'll be yours until my heart is blue, to say the words and tell me you knew.

迅也在2014年和佟大为搭手主演电影《我的早更女友》，讲述了一个对爱情绝望的早更女戚家遇到了终极痴情暖男袁小欧，欢喜冤家巨头，上演了一出啼笑皆非但是呢又温暖动人的爱情喜剧。影片当中有一首非常优美的法语歌曲《爱情的喜悦》，由希腊国宝级歌手娜娜穆斯库利演唱，这首歌出现在佟大为在大树下亲吻周迅的情节。又到了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最后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七月与安生》的结尾曲。这部影片根据作家庆山，也就是安妮宝贝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七月和安生两个女孩从13岁开始相识相知相爱相争的成长故事。电影当中七月与安生在火车站的分别，七月与安生分开之后的相互写信，以及呢七月与安生在宾馆分离时的音乐，都对影片的感情渲染起到了推动的作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电影原声名字叫做《结局》，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结束。我是于悦，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音乐加速度。